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在海淀公园举行城市野生地被植物养护现场会，推广城市野生地被养护的标准，请听报道。 记者在海淀公园看到，园林工人正在往落在地面上的彩色树叶上喷水。 浇水是干嘛呢？ 防止着火，延长景观的时间。 不仅是斑斓的彩叶，林下高低错落的各种野花野草也是别有一番景致。海淀公园副园长赵彦超说，乡土植被的应用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 乡土型的植被只需要定期的进行修剪，基本上不需要浇水啊，也不需要打药，各种季节也是呈现不同的景观效果。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梁芳一路走一路给记者讲解公园里的乡土植被。 像林下比较多的蛇莓啊、连钱草啊，还有牢狱苔草、青绿苔草、马令啊、玉簪啊，在林下应用效果都特别好。 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刘素芳介绍，海淀在公园中就推广了100多公顷的乡土地被植物。 我们对各个乡镇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新的理念和要求，掌握这方面的技术。 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调研员王万兵说，地被植物作为公园绿地的底色，是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对防止水土流失、吸附尘土、滞纳杨柳飞絮、净化空气、减少噪音污染都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过去秋季的养护作业，光草树叶都要清理掉，现在我们要尽量的延长落叶在绿地里滞留的时间，通过喷施环扫延长它的观赏期。 市园林绿化局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林地绿地地被植物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在秋季林地绿地养护工作中，因地制宜的管理野生地被植物，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发挥野花野草的生态景观价值。 要正确对待野生地被，正确对待落叶，把野生地被园艺化管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10月底到11月上旬将迎来圆明园银杏的最佳观赏期，为了给游客营造一个优美舒适的游园体验，圆明园将环扫银杏大道的落叶。记者昨天从怀柔区了解到，为了预防冬季森林防火，今年11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雁栖湖西山步道将暂时封闭，预计明年开春之后将恢复开放。第22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来自京港两地政府及工商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界的代表1000多位人士参加了开幕式。本届京港洽谈会以携手一带一路建设，谱写京港合作新篇章为主题，两天的会期当中共安排了15项活动，以求在各领域互利共赢。记者昨天从第四届世界大城市交通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已经在回龙观地区启动预约出行系统试点，参与测试的志愿者通过手机 APP 预约自己的出行时间，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自动匹配相关时间的最优路线，从而使个体拥堵时间减少了10到20分钟。明年即将启用的大兴国际机场停车楼已经封顶，正在安装运营设备。大兴国际机场将配置智能停车楼，在国内机场里第一次引入机器人自动泊车功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这得是一卡车。 哎，就今天来明显就感觉瘦了，我觉得他们。 就是装货装的是吧？ 不是勒紧裤腰带过自己的日子，就让利于民，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吧？啊，来吧，我们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周四咱们经常见面的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啊，还有一位呢，这是我们的这个小天使啊。类似于一个小导购似的啊，他一来老有好多好多优惠啊，你不往购物车里装，你都觉得不好意思。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圆圆，圆圆， 大家下午好。 哎， 怎么样？双十一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勒紧裤腰带了，大家等着收优惠。 嗯，这样就是在你介绍双十一我们都有什么攀升的好礼的之前啊。咱们先说说是不是值得拥有， 特别值得，我都想把我们家拆了重装。 嚯、哦！而且是不是礼上有好礼？ 礼上有好几重好礼。 哦，那开始吧。 行，先听他说说优惠， 可以。 您再决定拆不拆家， 好 吧？万一要是真的有这想法的，说，哎呦不行，我要拆一下，重新装装，你也可以来选择。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为您开着。如果在介绍的过程中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互动，一块儿来聊天。来，圆圆先说，有什么好礼？ 咱先说全包园这个整装都含什么啊？ 好， 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所有这些一站式一口价都搞定了，只要999块钱每平米。那在这个超高性价比的基础上呢，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双十一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就已经这么高性价比了，还有什么呢？第一个啊，听好了，双十一第一重优惠就是说，全包园现在已经进入了 5.0 时代，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了五轮产品的升级和迭代之后的这个是配置北美进口的 FAS 级的白橡木家具，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免费升级。 对， 这是双十一。 这个在广告里已经听到了。 对对对，这是双十一的第一项。第二项呢，就是这个头等舱的功能沙发。这头等舱功能沙发是什么功能？然后它下面、上面还有后边怎么动呢？您可以打电话先问一下，400-606-8866。当然，这个也是999块钱每平米，不用您加一分钱，可以免费升级的。 哎，这个不错， 这相当不错， 真的。就是我建议，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先设计好了，你们家打算把这个头等舱放在什么地儿？比如说，哎，那个，我老公。啊，一般都喜欢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在那儿发呆呀、啊，看报纸啊，啊，好，那您最好放在客厅那个位置做一个地插，这样比较方便。 嗯， 我瞎说的，来，圆圆接着说。 对，你看上电视就能由坐姿变成躺姿， 没有，应该最后变成睡姿。 好多老公都买这个， 是， 就是为了以后可能万一有点什么纷扰的时候， 哎， 给自己找一个特别舒服的地儿睡觉。 是的， 嗯。这是第二个，下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平常我们都是给大家整装配那个普通的马桶盖，现在也是不加一分钱，999块钱每平米，免费升级进口，免费升级那个智能的坐便盖。这智能坐便盖呢，我刚刚说一进口，就是若干年前大家纷纷从某国往回背的那个，也算是另类的一种进口吧。然后它有什么功能呢？它加热能到多少度呢？是什么妇女儿童适不适合用呢？您打电话问400-606-8866。 哦，好。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是五重滤芯的纳米级净水机，这也能过滤什么呢？您打电话问400-606-8866。 哦，刚才你说的以上的这些项都是在双十一期间含在999里的是吗？ 不多收一分钱，多收钱您来找蔡总。 特别好，哎呀，你看蔡总瘦的呀。好，继续。 哎，还有那个像我们999块钱每平米还含电器吧，这电器礼包呢也进行了升级，双开门冰箱变三开门，涡轮洗衣机变滚筒洗衣机。除此之外，双十一还有一个定制的一个大礼 Surprise 要来了，是一个50寸的液晶电视。 哇、哦、 白给，但是您得定装修啊。 哦，这些也是在999里、 啊，对，还有烟机灶具。 好， 也是999块钱每平米， 没了吧？ 不加一分钱。除了这些，就是我们价值10000块钱的设计费，设计券免费送， 但您说您我要是有其他的一些个性化的要求，那咱再议。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双十一还有双十一专门为这个狂欢节定制的样板间，这个面纱现在还暂时不能揭开，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双十一的时候到我们的展厅去看。我们展厅在朝阳区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东300米，您可以导航输入全包员，每一个导航都可以导航到店，或者可以打电话直接让我们的服务人员给您人肉导航，400-606-8866。 好，没有了吧？ 还想有什么？ 不能再有了， 就是您能想到的您想不到的都包了。 送什么 CK 品牌内衣？ 没有没有，如果再送的话就是那个再送你一个那个真人的天天到您这。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好好好，来，那就此刚才你说的这些已经真的是很吸引人了。 嗯， 真的就像小胖最开始说的那样，我天哪，我真的得把家拆了，得重新来一下，因为就送的这些东西已经值回这个钱了。说心里话啊， 嗯， 当然了，因为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说了，比如说您家如果是老房子，如果要是有重新拆除，那个可能是要单算一部分钱的。然后包括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啊，这个再单说。但是除了这些，如果都没有，就这些钱了。而且这些东西都要有。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比如说这些是有名额限制的吗？ 哦，对不起，只有99户，现在预购已经开始了。因为如果就我们双十一当天再启动的话，那就会扎堆儿的，那我们展厅会水泄不通的。 明白。 对，所以现在预告已经开始了，如果您有计划或者对我刚刚说的这些优惠感兴趣，现在就赶紧先定一下这个名额。 嗯，好， 只有99户， 499户，这些礼都可以豪送。 对， 好。哎呀，那真人员有限，这得抓紧时间。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时间是不是有开始和截止？人家说了好了，双十一怎么也得11月一整个月吧，行，我11月底不行吧。 我跟您说，双十一11月11号之前我觉得就应该会被售罄的，所以您如果现在捕捉到了这个消息，而且您有计划，不妨赶紧定，就您先把这坑先占上。 哦， 到时候您使不使这坑那再说，您先占上。 行，对，先要参加摇号。好，奔走相告啊，奔走相告。好， 400-606-8866。 好 好，那我再问问，既然说到占坑了，占坑时间能有多长呢？比如说我先把这坑占上了，我也报名了，我也抢到了这个99个名额之中了，我装修其实啊可能得等到明年我才开始装，能管用吗？我能抢吗？ 啊， 还是我现在定完我就得装了？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这个我 来 说一下。一年以内都有效，比如您明年发钥匙啊， 嗯， 您今年可以先跟我们草签一个合同， 嗯， 我们给您把价格锁死了， 嗯， 就这价格，明年再怎么涨，这个超出部分的费用我们来承担， 嗯， 啊，那个可以今年我们先草签完了以后，给您按今年的价格把这个优惠锁定住，把单品价格也都锁定住， 嗯嗯，但是这些送的东西也同时锁定了吗？ 也同时锁定， 哦，明白了， 这个是要签协议的， 哦，好， 好， 嗯， 哎呀。那就放心了。 对， 嗯，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你什么时候拆房啊？ 我就是琢磨着，哎，怎么占坑呢？ 打电话呀。 就我就打个电话，哎，这坑我占着就行了。 不， 还是我需要交一个什么费用先把这个占着呢？ 对呀，你得去现场去跟人签一个协议嘛。 哦，是吗？ 对，这个首先拨打400-606-8866， 嗯， 做一下预约。这个打这个电话呢，其实我们值守的话务人员都是我们公司专业的销售人员，然后他们呢会记下您预约到店的一个时间，同时呢在您到我们全包员展厅的时候，他会协调给您安排一个我们全包员专业的设计师来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 嗯， 这样您去看了以后，其实双十一的优惠咱们放在一边啊， 嗯， 但是其实对于千家万户的消费者来说，自己家的房子一定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个性化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专业的设计人员来帮您做一些参考和谋划，包括您家的布局啊、动线呀、色彩搭配啊，还有不同产品之间的一个安排啊，这些都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沟通。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由我们的专业设计人员完成的。那么在您预约了这个优惠名额以后，您到了展厅，然后见到了我们的设计人员，让在他的陪同下 带您在展厅里面参观去选材，这样您来这一趟的效率会比较高。 嗯， 您要是直接来了，有可能我们到周末设计师全都站满了，您可能就得自己去看。那自己去看的一个体验感还有参与感，肯定没有那种专业人士陪同您，给到您一些专业建议的感觉更好。 嗯， 好， 好 啊。关于这些里边东西啊，我其实也有点疑问。 嗯， 就有个我不太懂的，比如说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家具，它是 FAS 级，这是什么意思？能达到大概什么 级别？对。FAS 级简单介绍一下吧。那么 FAS 级是针对木材的一个等级划分，它属于特级。那么这个特级的标准是什么呢？主要是说木材的一个纹理。那么就说明了这个木材它的纹理是首先一个天然木纹，但是没有特殊的这个树瘤、结疤，还有产生瑕疵的这些地方。那么它木纹是比较顺畅的，而且没有其他的杂色，也没有杂质，这种是 FAS 级。那么除了这个级别以外，还有普一级、普二级、普三级这样一个划分。那么这些里面就会有一些结疤，有一些树瘤，那么它的痕迹会体现在这个板材上。那您也知道，这样的家具如果做成桌面放在家里，可能您看这个木纹之后中间突然出来一个结疤，那视觉效果不太好啊。而且因为白橡木的木纹它是这种比较明显的山形大山，那个山形的木纹，那这样的纹理中间如果突然来个树瘤结疤，您想您天天低头一看这餐桌上一个 大 疤，大 眼睛看着我， 对，一个大眼睛天天看着我，那心里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割掉 不好。对， 哦，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免费升级头等舱功能沙发，是说把我原来在家里边就看，比如说咱们的样板间，我看着，哎，这沙发挺好的，是把我们这沙发换成这个，还是单独送我一个多功能的沙发？ 这个是置换掉。 哦， 就是我们实际上全包园，因为到现在经营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也发现客户在转样板间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就是他觉得我们标配的沙发呀功能性太少。 嗯， 像刚才小胖说的，有些男士可能有特殊需求啊， 对， 晚上可能偶尔要睡个客厅什么的， 出去 啊，这个时候我们那些沙发可能就有些这个不够用了 啊， 还不够 不够用了。 你看，哟，爸，你也在这儿呢。 所以为了响应到客户的更高的、更多的这种个性化需求 啊， 所以我们专门找到芝华士厂家，然后批量采购回来的这样的功能沙发，可以做到和我们现有套餐标配沙发之间的一个免费调换、免费升级。所以为什么有名额限制呢？就是因为都批量采购嘛，你这一批没了就没了啊，所以有名额限制。然后呢，这个沙发不管是原配沙发还是升级沙发，在我们样板间展厅里面都有实物展示、 哦、都有。 对， 好。 哎，十万个为什么，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其实我想问问三开门冰箱是什么，我怎么没怎么见过三开门啊？双开门，哦，明白了，也是那种瘦溜的那个双开门。 对， 对， 上中下。 哦，那我明白了。好啊，另外还有一个，真是这个啊、 哎、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限量送10000元的免费咨询和设计特权，这是啥意思呢？ 其实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就是我们会有专业的设计人员陪同客户来进行选材，包括在后期的时候帮助客户量房、出设计方案、出施工图。那么这些过程实际上都有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在中间参与串接，这也是有费用的。但是这部分费用呢、 哦、 我们没有向客户收取，把它做成了一个免费活动的形式，给客户做了折减和优惠，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体现给客户。 哦， 嗯， 好的， 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第一呢，要赶上双十一，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特别特别喜庆的一个购物的氛围，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咱们也得找到痛点，也就是说我装修的时候你置换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你送给我这些东西，是不我真正需要的， 对， 对吧？你不能说你送我那东西可有可无，那可能就差劲了。但是刚才圆圆在最开始介绍的这么多重好礼，真心话，反正我归拢了一下，基本上都需要，个顶个都需要， 对 啊，所以还是挺好。 我们看有的话也是多一个也无妨， 不，这真的是都需要、啊、 就是照这么送的，加上原来本来就999里边含的、 够了吧？ 您真的就是拎包，

在实地还能看到更多、 嗯、 是吧？啊，目前就只能看到五个，您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啊，随时我们再更新。等11月11号我们还会有新的样板间在面试， 还会有更多 啊还会有更多的。好，你们地儿不够使了，我怎么觉得、 哎、这面纱没事老接黑。 来吧，再把这个双十一咱们全包园的一个优惠再说一下，蔡总好不好？ 好，再重复一下、啊、 就重复一下， 对，重复一下，因为这个限量99户，所以非常宝贵。 嗯， 那么全包园呢，999元每平米，包含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这样的一个整装模式，我们进行到现在已经第二年快结束了，那么我们给到客户一个超值的一个整装购物的体验。那么结合这次双十一呢，我们又推出了8项内容的一个超值大礼包，限量99户的。第一个呢，是我们标配了北美进口的 FAS 级的白橡木家具。那第二项是不加价免费升级芝华士头等舱功能沙发。第三项标配了智能坐便盖啊。第四项是标配5重滤芯的纳米净水机。第五项，3开门冰箱加滚筒洗衣机，还有油烟机、燃气灶也都是标配了。第六项，那么这次我们双十一大礼包其中的一个特别好礼是50寸的液晶电视一台。 嗯 啊，第七项是我们赠送了10000块钱的免费设计券啊，这个也是双十一大礼包的一项内容。那么第八个呢，是我们双十一的一个全新样板间的一个精彩亮相啊。这8项内容其实是建立在我们999元每平米整装基础上的一个超值优惠，99户的名额限制啊，现在每一个时刻名额都在减少， 嗯， 所以您可以拨打400-606-8866找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做一个名额预约。 嗯，其实很多朋友对于家装啊就很困惑， 嗯， 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 嗯， 一个是我自己装，一个是我选择一个整装， 嗯， 就比如说像我选择全包园，还是我自己去跑跑建材城，我请一个设计师来帮我设计一下，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 嗯， 就是在犹豫。咱也来说说整装的一些好处。我觉得整装就是省心，因为您基本上就是面向一个人，基本上就把所有事全解决了。 对。 对， 对吧？ 对，因为刚才我大概介绍了一下，就全包园999元每平米，等于包含了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在我们的实景样板间里，这些全部都有实物展示。您说您觉得全包园配的这个家具，您不放心？那个看完照片以后也觉得，哎呀，到底质量怎么样？没关系，欢迎您来我们的样板间实地考察。看看这个家具，一个拉开抽屉闻一闻，环保不环保啊？摸一摸，看看它的这个细节处理怎么样啊？ 嗯、 啊，包括把柜门打开，看一看它的5金合页啊，是不是结实耐用？因为我们样板间的家具客流量很大，每天都有大量的客户来现场体验。如果质量不好的话，可能柜门会脱落， 嗯、 可能抽屉滑轨会卡住， 嗯 啊，可能有一些细节会出现问题。啊，那么这个其实您到现场看一看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另外一个呢，就像刚才说到的装修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为从施工角度来说分为水电木瓦油这样多个专业工种，那么从产品来说呢，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家具、灯、窗帘，这些产品其实交叉在一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家装流程。那如果作为消费者来讲呢，我们自己跑建材市场去装修，可能要不下那个和不下80个人去打交道，包括销售啊，包括售后服务啊，包括那个工人呀、啊。那么如果您找全包园来做的话，相当于您和我们一家打交道就行了、 嗯、 您也不用东跑西颠去建材市场，去家具城，去那个窗帘软装馆去挑您心仪的这些产品，您到我展厅里来，我们10000平米的展厅这些也都有了、 嗯、 而且囊括了1线的大牌产品，比如说像瓷砖，我们合作的那个马可波罗啊、东鹏啊、伊诺啊、冠珠啊，这些都是市场上1线大牌啊，包括洁具像惠达、金牌还有航标，也都是1线大品牌。另外定制产品像木门呀、橱柜呀、榻榻木门您一定听说过，志邦橱柜您也了解过，对吧？这些也都是全包园套餐里面的合作品牌。 嗯， 所以呢其实百闻不如一见， 您可以到我们位于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东侧的实景样板间来实地做一下体验，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找我们的销售了解一下详细内容。 嗯，真的就是外行啊，真的只是看个门道。 嗯， 因为原来在最早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没问题，这些我都来。但是除非说您是内行， 嗯， 要不真的走太多的弯路。也许你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120%的信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随着事情的进展，你就发现你就入坑了， 嗯， 越陷越深，越来越觉得哎太麻烦了，烦死我了。哎呀，我怎么跳到这个坑里来了？真的是这种感觉。 嗯， 所以我倒是觉得找一个整装，反正利大于弊吧， 就是省事儿， 是的， 省时间， 是的， 因为现在真是没那么多时间我去选那么多的东西。 对， 可是现在要给我一房子啊， 嗯， 我就两个，要不就找全包员直接就整装了， 嗯， 要不呢我就找一特牛的设计师，这设计师带一特牛的施工团队，因为跟设计师打交道多了， 嗯， 你会发现很多设计师作品特好， 嗯， 但是你要找那施工队不成，完不成那样， 嗯， 最后做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呀，这是设计师给我设计吗？ 嗯， 就是完全不匹配。 对， 但是顶级的设计师吧，这个费用是一个 啊，那当然，那当然， 然后用的材料啊，等等。 对， 所以我如果现在是我的话，我就走两个，要不就是我特别特别省事儿的，要不就是我也要参与到里边呢，设一个就是自己特独特的家。 嗯， 当然选择哪个您来定。 对，对。 嗯，我再顺道问一个，这也是前一段时间正好我遇一朋友。也是咱们台里同事问我，可以，我老听你那个全包员的广告，我说你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里面老说，他说那个你去全包员好吗？好啊，当然好，我去他们展厅看过，我说你也可以去那儿看看去。他问我，他说哎，我听你们说有那个什么，比如说瓷砖啊，有好多品牌都是一线大牌，是我选一线大牌我是需要去加钱呀，还是怎么着，还是就是比如说999我包含的其实不是这些一线大牌，我也可以把它换成一线大牌，但是您得加钱。我说应该是不用，我说应该是就是它不同品牌里边可能有不同的花色什么的，比如说你相中的这个花色的，它就是比如说东鹏的，它是这个花色的，这就是一诺的，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对不对。 没错，我们合作这些一线大品牌基本都是标配产品。 嗯 嗯，就是但是它里面会有一些比如个性化的这种产品是您要加钱的，比如说瓷砖里面咱们都知道有的像花片呀， 嗯， 腰线呀，这种属于个性化的一个产品，它是需要加钱的。那么其他大部分的单品其实都是在我套餐内容内是标配的。告诉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您到我们展厅里来的话呢，去我们的主材展区去看，只要是贴有橙色价签的产品都是标配产品。那您到我们这个1000多平米的主材选区里边去看的话，其实满眼看到的价签绝大部分都是橙色的。 哎，这你要不解释，下一个就是我问的，别我满眼看到的都是别的色儿的，橙色的就那么几款，其实挑选的余地还是很大。 对对对， 空间很大，就是在标配范围内可供挑选的产品是足够的。 嗯， 好，那打预约电话是一种方式，那一定要到现场去看。那我想问一下，那现场咱们办公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我们周一到周日的时间段里边，您只要打电话预约，您晚上10点过来，我们都等着您。 就只要预约了。 对。 哎呀，真是不容易。 嗯，行，您要自己去也可以。 嗯。 啊，就是直接导航搜索全包员就行了。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自己去看看。 对。 因为我最近不是录节目，天天都在建材城里边录嘛。 嗯。 我就发现逛建材城是一个挺那个什么。 挺虐心的事儿。 过程挺好啊， 嗯， 就是你看的，哎呀，挺花哨。那是因为我不装房子，我就想，我说如果我要装房子，这一溜是橱柜的， 嗯， 啊，这一溜是洁具的，啊，这一溜是壁纸的，我就想，我的天呀，这得挑花了眼呢。 嗯， 最关键，您挑花了眼，到最后您也不知道您买的首先是价格， 对， 质量，